譬如六十现行，有六成分歧啊。严格的讲，每一个事的升起，它的聚缘有多寡不等。譬如我们常讲，严事的升起要九缘生，而事的升起要八缘生。那么这个就是说明了是因缘生法了。因缘生法，诸位晓得没有自体，那么前面讲全性，全性它有自体呀，它没有体，没有体的相，给诸位说叫妄相，叫假相；有体的相叫实相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凡是从实心升起的全是妄想，依他起相，遍及之相，它不是实相啊。虽不是实相，由于根尘相处，实生其中啊，他对于这个根尘也能产生呢种种的解释了知，他也能明了，所以叫做了知性。那么这个了知性呢，就是第六意识现行的作用。我们一般人几乎都把第六意识当作自己的真心，所以说特别在此地讲这个分别觉观所了之性呢，必为心的，把这个第六意识当作自己的心。那么底下呢，就叫我难堪厌，来勘验勘验这个心呢究竟是真，它有几分的真实性。所以问我呢，此心即应立住一切。这个一切底下就举例子说，色相未除，诸尘四业，就是六根呢，离开六尘境界，它还有没有？那么诸位晓得，我们眼根要离开色尘，就没有眼识了，眼识不能升起啊。第六意识如果要离开前五尘的那些影子，离开阿赖耶的种子吸气，第六意识就不能存在了。它没有自体呀，没有自相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全性里头完全独立的这个体性找不到啊。这就证明它是完全的虚妄，它不是真实的。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，体会呀，学一个本事，认识自己本来面目啊。我们当前的问题，将来的问题， 才有能力去解决。如果还要是执着妄心为真心，不晓得真心是何物啊，我们眼前的问题都解决不了。永远在迷惑之中啊。那么下面佛再举例说明，如如今者诚听我法，此则因生而有分别，纵灭一切见闻觉知，内受有限，又为化成分别因素。那么这个两句当中啊，实在讲呢，怕我们不会啊，不会呀，勘验自己。这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，从这个地方呢，只认真的啊来测验测验，我们这个六识是真还是妄。佛举的这个例子，真是所谓教学法里面就近取辟，这是格外呀、来得亲切了。这个妄心八个心王啊，五十一心所啊，你只要认识一个了，其余都可以以此类推。怕的是说一个也不认识。那么在这个地方是举出来，实在这个妄心心所太难辨别了。那么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，举什么呢？佛说法，你在这听法，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来举例子。我乃因佛说法的因生而有分别，假如要离开佛说法的因生了，那么我乃还有没有分别呢？如果说离了法因就没有分别了，可见的这个耳识啊，八识里面这个耳识是虚妄的。耳识不是真心，那么这个就是你这个耳识了解了，前五识都是这种情形，离了沉静就没有自体，识不能生。但是前五识容易明了啊，第六识麻烦。第六识怎么样？哎，不必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他也会生心。睡在床上睡觉，他还会做梦呢。注意要晓得，做梦啊是第六意识起作用。那么底下这就更进一步，这就讲第六意识了，纵灭一切见闻觉知，内受有限。见闻觉知是指外面境界，把外面境界都隔断了，眼也不见，耳也不闻了，所以是舌也不尝了，鼻也不嗅了，六根不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这是假设的话。那么前面这个五尘境界离开了， 前五十不生啊，不生怎么样？他还有个内心，内心的时候有忧险，这个忧险呢，就是说内心的寂静。俗话说讲，一念不生呐。这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呢？是小乘人的境界。阿罗汉、辟支佛，甚至于全教菩萨，他们的境界。那么在楞严会上讲，第九定，这个功夫相当的深呐。四禅八定，它比四禅八定还要高一级，叫第九定。我们看起来这还得了啊，第九定的这个定功，诸位要见到之后啊，佛菩萨说法准不停了。为什么呢？佛菩萨说法不稀奇，第九定了不起啊。第九定的定力可以能定多久呢？佛在经里面讲的是两万大劫，还得了吗？这是讲阿罗汉呢、啊、两万大劫他回小向大了，他要不回小向大不止两万大劫啊。如果说一个人入定，定个半个月，定个一个月再出定，哎呀，这是活神仙啊。这样的功夫在大乘佛法里叫鸡毛蒜皮呀、啊。真正的好东西不认识啊，把这些不足道的这些小事看得比什么都重，这个叫迷惑颠倒啊。那么小乘人的境界，你看看佛在此地说的都很难听啊！啊，他们的境界是什么呢？是内受忧心，又为法尘分别因缚。这就是小乘人的涅槃境界啊，也就是第九定的境界。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修定的，盘腿在那念鼻，闭着眼睛，带一点清安，就以为很了不起了，比起阿罗汉还差远了呢。阿罗汉到这种境界，给诸位说不见心，还是妄心用事。所以佛举这个例子来说，因为当时在会呀、啊。证得这样的境界的人很多，所以就消沉圣者他们所证得的境界来举例子。消沉人确实有不少啊，把这个境界当作发心，二佛知道他是内守法尘啊。法尘有两分呢、啊、一分叫生法尘，一分叫灭法尘啊。他还是直令灭法尘的境界， 所以说又为法尘分别因事啊。换句话说，根本他们就没有见性，他们是只恋法尘，自己心里面得到悠闲，那个悠闲是分别心，真的分别，自己感觉到有悠闲，这就是一种分别。啊，影似是不真实的。啊，这个境界还是梦幻泡影啊。那么刚才说过了，这个法尘两分，这个生法尘、灭法尘。在此地略略的给诸位介绍一下，什么叫做生法尘？所谓生法尘呢，是第六识，不是向外面攀缘，向内攀缘。攀缘什么呢？攀缘呢，前五尘落在阿赖耶识里面的印象，我们或者是唯识里面称之为种子。比如说我们昨天办的事情啊，昨天眼见的人，耳的闻的声，是昨天的事情。今天我们一想能够想得起来，昨天那个事情已经过了，事过境迁，可是这个印象啊落在阿赖耶识里头，那个阿赖耶像仓库一样啊。我们五根五十远不到啊，没有办法到仓库里把东西搬出来再重新看看，没有这个能力。第六识有能力，第六识可以远外面啊，与前五识起联合作用，可以判远外面啊，又可以独立的联合莫那识的时候，跑到里面去看看啊，他神通广大。所以昨天的事情或者去年的事情，甚至于这个功夫好的前世的事情，他都能晓得。为什么呢？阿赖耶识的时候那种子在啊，梦中独头意识，这个睡觉会做梦，那就是第六意识去攀缘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体现形了，在梦里面呢形成了境界。那么这种情形呢就叫做生法尘。第二一种的这就是不是凡夫了，专门指这些修道的人。他是什么呢？他是度不外缘了，不像那个生法尘，生法尘啊我们凡夫都有，缘内是有缘外。小乘人呢不缘外面的境界，所以小乘人修行的特色是远离度世，远离居落，凡是由一般世间人住的地方他都给他隔离，他要找到一个很清净地方啊去修行，这是小乘人的修法。他把外境啊都断绝，专门修什么功夫呢？向里面呢向内缘，这个内缘呢就是词里讲的内守悠闲，守住他这个定中的境界。那么这个定中的境界给诸位说，若不是法心就叫做灭法尘。所以它是个暗境， 它不是一个光明的境界。实在讲，在小乘人只知道明等一类的身境为六尘，不晓得还有暗的黑暗的那一类啊，叫做那个灭的境界，是属于还是属于六尘里面的灭法尘。那么这个境界呢，诸位要晓得，楞严里面讲六根啊，讲这个六界三空啊，六界里面第一个是动，第二个是静啊，因为我们六界三空呢，楞严会上是从耳根说的啊，主要是取观世音菩萨修法梵文文字性，耳根呢最初两个节是动静，如果在眼根上来讲呢，就是明暗啊。耳根的动静要明了了，眼根的明暗呢也就通达了，这就是说明连这个小乘人只知道明是沉静啊，不晓得暗也是沉静。正如同啊，我们晓得动是沉静，不晓得静还是沉静。所以在六界里面，阿罗汉是住在哪一界呢？住在第二个界上，他就这么大的本事。他都不晓得这个暗净之后啊，还有四大关呢、啊，六个关口，他到第二关呢、啊，他以为就见了性了啊，以为就证得大涅槃了，这是很大的错误。好比我们旅行，我们当中要经过六个站才到目的地，他的第二个站呢就误会，以为到达目的地了。这是小乘人的境界，所以佛在此地指示出来，说纵然灭了一切见闻觉知，这个见闻觉知都是动相，动这一关呢，你已经度过去了，内守悠闲。你守在那个静的这个关口上，所以啊，还是啊，这个，就是说他不再分别攀缘，前五尘落下因子，他要是守住，不肯舍弃悠闲的定境，那么。讲到极处，他还是都在分别法尘因思上，那么这个地方内守，守有能守有所守，能守就是一般经里面讲至心一处啊，虽然小乘这个境界 佛在这里说的很难听啊，我们做不到啊。我们不要说是这个境界了，粗禅都做不到啊。所以我们读楞严经千万不要瞧不起小乘人啊，佛护持他那是佛的地位啊，我们不行啊。这就好比是佛是一个大学校长，阿罗汉是个小学毕业生，他骂他没有学问，骂他没有出息，行。而我们自己本身还是幼稚园的学生，那望小学毕业生那是我们的老学长了，我们处处都要跟他学了啊。所以我们绝不可以慢待了阿罗汉啊，这是轻慢阿罗汉呢。经常讲的说果报也是很麻烦的啊，也要遭罪报的啊。佛菩萨对他可以这么说，我们不敢。那么这部经呢，这个算是圆顿法门的了义经典，所以这个道理我们要通达啊，我们不可以轻慢阿罗汉啊，我们对他要像对待佛一样的敬重啊。所守的呢，就是禅定的境界。那么这种境界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的极静，实际上呢并不是真正的静，它还是有动，那个动得非常的微，而阿罗汉的定功还觉察不到。那么这是佛在大经里面给我们讲，一刹那九百生灭，是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一刹那有九百生灭。这个生灭就是动，这个动实在是太微细了，连阿罗汉的定力都觉察不到，他自己以为是很静了。这就好比我们看水，表面上看到那个水呀很静，像一面明镜一样照得清清楚楚，底下流得很急，我们看不出来。表面上很静，下面流得这个流得很急。那么阿罗汉的境界就是这样的，这是由于小乘外道没有悟入圆满的理，所以他不通达万法毕竟空的道理。当然他更不晓得烦恼与菩提不二，生死与涅槃一如啊，这是原始的道理，他不懂的。所以历了六十别无定慧之体，所以要从根本上来探究呢，他还是用的分别心。那么大乘菩萨跟这小乘人就是用心就不一样，大乘菩萨了达一切法毕竟空寂，所以人家不用分别心，达到禅定的这个境界，这是真正的三昧。 小乘人不明这个道理，是用分别心达到这个定的境界。这就是用内守悠闲这个方式达到这么高的一个境界。他用心不一样，所以他境界也是两样的。无分别心是真实的境界，有分别心是虚妄的境界，还是化成分别心思。那么虽然我们做不到，但是这个道理明白了之后呢，严格的讲不是我们做不到。如果要是我们做不到，那释迦牟尼佛设这个这些道理，设这些方法，那又有什么意思呢？难道是故意来吊胃口，拿我们来穷开心？佛不如此。佛不但没有妄语，佛不给人开玩笑，佛没有戏论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不是我们做不到啊，二是我们不肯做啊。我们果真肯做，哪有做不到的？所以佛在一切大乘经里面，对我们最大的期望，就是希望我们呢，当直下承当。所以直下承担，你明白了，我能做得到，佛可以做到，菩萨可以做到，我也可以做到，这叫直下承担。这是佛说法最大的期望。如果我们听了佛的法了，你也懂得了，很感叹，哎，我的业障很重，做不到，那佛也只好叹一口气呀，好，再来吧，再教一遍吧，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但是佛的教学很有耐心，他不灰心，一遍不会两遍，一辈子不成功，还要下一辈子再来。只要我们肯接受，佛总是肯耐心的来教导我，绝不会舍弃我们。小乘人没有这么大的耐心，小乘人教你一遍你要不会了，他就不耐烦教你第二遍了。所以只有大乘菩萨才有这个耐心。那么这一段呢还没有讲完，但是这一段文虽然不长，理很深，对我们无论在行门在解门上都是关键的部分，相当的重要。这个道理是真正的明了了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，不但是在学佛上有很大的帮助，实在对于在生活上啊帮助更多。诸位要晓得，学佛是学智慧，是学觉悟，智慧觉悟是运用在日常生活之中。假如这个智慧与觉悟不能运用在生活上，那我们又迷惑颠倒了那怎么呢？所学非所用啊，那这个东西学了有什么用处？可以不必学了，学了的时候就有用，穿衣也用得上，吃饭也用得上，待人接物通通都用得上。所以这门学问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在板的，用途非常的广泛，学了立刻就用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